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乜啦？咁些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狮子佢咁多意见，想唔想嚟多听？ 屌你！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w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翻到嚟第四集啊，我哋系咩啊？又系啲咩输色补特药之又输到死，输到见血。 啊！你头先吓死我！你头先话，喂，翻到嚟第四，我谂吓、啊，我哋录到第四节啦， 唔系第四集， 第四集，系。喂，咁啊，上节头先讲到啦，要问翻 Jackie 啦，点解即系你头先会讲嘅就系话，喂，假象嚟噶， 我吓得我嚟又讲 假象嚟噶， 系啊，喂，我睇一睇翻先，最后生嗰个叫倒代欢子啦，即系冇，跟住临尾唔唱歌叫上弦多香子，上弦多香子而家仲有做剧噶，佢啲剧都仲 OK 嘅，咁但系就实在太即系太难听啦，所以到而家为止唔见咗。咁啊，咪后我哋讲咗好多艺能界嘅嘢啦，咁啊，即系如果想知嘅话，我唔知我哋听众群几多岁，我觉得我听众群应该系年纪再大过我哋噶， 大过我哋噶。 系咯， 三百位嗰代， 意思 真系小老实， 系咯， 三百位嗰代， 即系，唉，即系佢哋嗰代都有黄金嘅日本嘅艺能界，咁但系即系我哋一代唔同，我见住佢没落， 我哋见住佢没落， 系我哋见到最后系见到宇多田光啦，跟住仲有有呢个叫咩滨崎步啦，咁你睇佢两个就睇美斯同斯朗咁样啦，即系两个互相打啦，但系宇多田光成日赢噶啦， 好惨嘅，即系。我覺得日本個經濟好好慘嘅，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啦，喺七八十年代嘅時期，佢仍然成個即係點解可以話唔好話侵佔啦，即係可以話係喺成個世界 market 上好多嘅 product 可以有一個地位喺度嘅，就係話亦都佔領到一個 market share 嘅時候，個原因係好大部分嘅原因。就係佢個日元匯價嗰、那個、那個偏低 嘅問題。日本同香港又好，日本同東南亞都好，哇！嗰種所謂雁字形上升啊嘛，即係如果你有識，即係有啲少少亞洲歷史咧，你就知啦，即係。日本咧當其時對於亞洲咧好大 attachment 嘅。日本咧佢好得意嘅喎。喺呢、這個即係明嗰啲咩明治維新嘅年代咧，就成日倡議即係脱亞入歐。我唔係亞洲，我係歐洲，咁雖然即係好奇怪啊，即係脱亞入歐，你咪跨咗成個大陸咯，係咪？即係你唔 make sense 噶。咁但係咁其實佢同亞洲之間咧有好多講法嘅。第一個就係即係大東亞共榮圈啦。咁呢個講法係一個軍國主義嘅講法啦。咁當然應該咁講，佢本身唔係軍國主義嘅講法啦，臨尾演繹成為軍國主義講法啦，就係大東亞共榮就一次就解放你哋啦。咁啊，第二種做法咧就係戰後啦。咁我用軍事途徑不能夠組成大東亞共榮圈，咁咧佢就有所謂嘅硬。自型發展，嗱呢一個咧就係你睇翻大概我冇記錯戰後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間，你就見到所謂咩叫硬自型式發展啦，就係成個亞洲以日本為首作為源頭。咁當其時亞洲已經嘅日本咧已經經過咗佢嘅發展年代㗎啦，基本上佢已經要將啲工廠啦，將啲 labor 咧抌翻出去，將啲公司抌翻出去。咁所以咧就由日本掀起一個大嘅 product。咁所以佢係做 design， 咁第二個邊度做生產呢？亞洲四小龍做生產，咁然後亞洲四小龍做完生產之後呢，做 distribution、做 shipping、做 service、做其他嘅就落咗落去其他二三個國家，咁因此所謂日本嘅硬式發展呢，就以日本為牽頭同埋亞洲之間嘅關係，因此喺嗰個年代呢一種嘅日本嘅發展思維啊，同埋香港好好配合底下呢，咁其實香港同日本嘅關係都係非常之強嘅，有幾樣嘢好得意嘅，你有冇聽過一個？日本叫做我咁呢度唔介意啦，我哋都收唔到廣告費㗎啦，係咪？有冇聽過咩叫早稻田日本語文學校啊？ 聽過。 有冇聽過日經啊？ 聽過。 呢啲咪係咯，即係你有冇聽過一間韓語學校你噏得出名啊？ 冇。 咪係。好明顯啦。咁第二樣嘢啦，你有冇聽過？你而家可能近排會有嘅。你有冇聽過 Korean Study 啊？ Korean study， 你話幾時先？ 而家咯， 而家就聽得多咯。 有冇聽過 India study 啊、Taiwan study 啊？冇啊嘛。 冇。 咁聽過 Japanese study 啊？ 有。 中大已經開咗個 department 好鬼耐，其實每好似每間 U 都有間 Japanese study school。 差唔多。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日本基本上同點解亞洲四小龍同日本嘅關係咁強，就係、是、你發覺嗰由硬字型發展嗰個下開始，所謂硬式發展。 嗯。 香港其實已經係日本嗰個中樞嚟，即基本上係第二個 step 就去到香港。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田家炳生就好鬼發啦，即係透過賣嗰啲嘅沙煲灣撐。電器家電咁啊發跡，咁啊而家做咗田家炳基金，咁啊田家炳基金嘅前主席就做我老細，所以我繼續會爭田家炳基金，佢做得非常之好。 唔係你講呢度啦，你講到無論包括啦，又係即係即係炒少少講嘅就係話喺個金融市場上都係啦。喺80年代至90年代初嘅時期 ，OK， 其實好多我哋所謂要落嘅期貨市場啦，即係一啲agriculture 嘅期貨啦 ，OK， 或者係金銀油嘅期貨都好啦，其實係好多時喺香港呢邊落一個 order， 但係要打過去東京嗰邊嘅。 係。 咁然之後即係後期少少九十年代先去到新加坡，但八十年代主要係咁。咁第二樣嘢就係、是。FX 嘅市場 ，Forex 嘅市場， 係當其時炒日元都仲有嘅。 問嗰個價，好多時係要喺日本嗰邊覆翻個價過嚟嘅。即係如果你唔經歐洲線，即係你唔係四點幾打電話去嘅話，你係日頭時段，香港即係早上時段嘅話，你要喺日本度個future嘅 market 去問翻個價嘅、FX 嗰邊。咁所以即係嗰陣時嘅係你會見到有。日本同香港嗰陣時個 linking 上係好大， 甚至乎你唔使，你如果你係即係自由行啊，你行過去太古城、基本上太古城就係日本城嚟嘅、即係成個都係日本地方嚟、我認識所有日本 friend 都住喺太古城嘅，咁、你同埋太古嗰、那個咪太古坊同太古中心，即係翻工嗰度咧，好多日本公司喺嗰度，咁、所以咧有陣時好多奇怪嘅問題問嘅就係、同一個屋檐下，我們都是中華兒女，為什麼喺國內反日嘅時候，香港喺度蝦日？跟住台灣喺度親日呢， 咁啊冇，你問到呢個問題，我覺得冇得講噶。 唔係呢個咧，如果你講咧，你好多即係香港嗰啲即係反王嘅人咧，就會由王重論開始講起啦。共產黨問題啦，共產黨反日 ，that's why 香港中意日，唔係嘅。最主要就係因為你諗下嗰個硬式發展嘅時候，我哋 exclude 咗中國嗰 part 噶。我哋亞洲四小龍係冇一條龍喺中國㗎嘛，係咪亞洲當其時中國仲係蟲咁樣，當然而家我哋係蟲啦，係咪成龍都唔知周圍咁啊，係是啦，咁啊，所以調翻轉就係香港人，尤其是國內好唔好睇唔順眼嘅，我識好多國內朋友都係咁講，就係佢係唔明點解香港冇嗰種反日情意結，冇嗰種仇日情緒，嗱冇仇日唔緊要，香港人基本上係偏向蝦日嘅，即係所謂嗰啲親向日本嘅，尤其是你睇翻香港。中學生俾錢讀嘅外語，國內 100% 係讀英文嘅。香港之前幾年前做過 survey，OK，、香港大概100個學生有學外語俾錢學嗰啲，有30%學緊日文嘅。咁你香港日文嗰個普及率好高，個原因就是因為香港同日本扎根咗好耐。咁、當然亦都不能夠排除嘅就係有好多日本所謂外部干預啦。OK，、日本外部干預又唔係假嘅，佢自己真嘅，佢都有咁講嘅。有兩個 foundation。First Foundation 咧叫 Tokyo Foundation 東京基金會，咁咪唔緊要嘅，講完我唔會俾人斬嘅呢啲。佢其實係咩咧？就係、一個同外交部相當有關係嘅會議啦，但係咧佢係同學術界聯繫嘅，主要佢就係將日本嘅學者帶嚟香港一齊去交流，研究翻亞洲地區問題，然後識下啲香港通、日本通，咁大家交流完就翻翻去。你可以叫外部勢力干預咁，但係你喺學界你一定會聽過 Tokyo Foundation。我冇記錯咧，我上年12月啦，有個 Tokyo Foundation 一個 member， 所以個 fellows 都嚟咗香港，咁我哋都邀請咗佢講一場即係關於釣魚台嘅講座。咁另一個特別嘅人咧，你一間我哋講翻啦，同 Toyota 嘅故事好關係嘅。因為第二個 foundation 好重要嘅咩？就叫 Toyota Foundation。咁 Toyota Foundation 係啲乜嘢咧 ？Toyota Foundation 咧就係同頭先個外交部係好相似嘅，但係就 more or less 咧，佢唔單止係做學界交流，甚至乎要做中國研究、亞洲研究、日本研究，佢分其他國家嘅學者研究翻日本。咁呢就 Toyota Foundation 本身嗰個目標嚟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即係 Toyota Foundation 啦，即係尤其是我哋一開始諗住今日講車，咁但係我都同阿的講咗好耐啦。你講車罰款又唔係多，又係收咗一個系列，咁你又唔係講即係日本靚女，又唔係講 AV， 咁我點講到咁多嘢咧？其實你發覺咧，日本講 Toyota 咧，一定不能夠忘記嘅。 日本土壇同家父民之間嘅關係咧，係遠比你哋諗嘅嘢深好多。嗱、咁當然第一樣嘢啦，就係我哋會知道啦，即係土壇頭先 correct 翻啦，嗰個發展嘅歷史咧，就係唔係戰時，係戰前。O.K. 1937年，咁差唔多一個戰前嘅一個大公司啦 ，industry 啦。咁出到嚟之後，其實佢有啲乜嘢關係？咁當然係打仗啦。O.K. 當其時佢嗱，我想講咧，佢喺二戰嘅時候咧，其實未係好發跡嘅，係去到二戰後先發跡嘅。咁但係去到二戰後嘅時候咧，基本上 Toyota 唔係自己發跡嘅。 嗯， 有一樣嘢咧，我哋必須要即係喺度講，就係話我哋我睇下點鋪排好啦。譬如咁講啦，如果你講日本興起嗰80至90年代，即係 Toyota 最風光嘅年代，有兩本書咧，我哋好中意睇嘅。有一本書咧，其實唔係好關事，但係嗰本書我哋成日會 claim 嘅。有一本書咧叫做Japan Number One。咁我呢本書好型喎，個名係叫 Japan Number One。你即係邊有本書仲串得過呢個名叫 Japan Number One 嘅？咁Japan Number One 係一本咩書呢？其實佢後面有個副題嘅，即係佢就會同你講話 Japan Number One， 跟住 Amira， 跟住好似唔知 Amira Reflect to USA 嗰類型。其實咧呢本書咧就係講緊就係日本第一啊，等我抄一抄先，揾到啦，係啦。算啦，揾唔到。咁嗰本書係講啲乜嘢呢？嗰本書呢其實就係一本大概我冇記錯呢，係寫喺一個70年代末期80年代啊，啱啦，1979年啦， Japan i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即係一本俾美國嘅一本書嚟嘅。咁嗰個作者呢就好特別啦，個作者呢叫傅高義，有冇聽過呢個名？ 冇。 傅高義咧，真係應該要聽。傅高義係一個乜嘢人呢？咁傅高義先生啦，即係又開始嚟翻啲好神秘之嘢嘅講法。傅高義先生咧，出生喺1930年代嘅美國啦。咁而家基本上係哈佛一個漢學家嚟嘅。你調翻轉咁講，漢學家咧喺全球嚟講咧好多嘅。OK。但係傅高義喺香港又好，喺亞洲又好，喺美國又好，有今時今日好重要嘅漢學家地位。個原因係因為佢出生喺1939年。嗱，你諗下喎，1939年係咩年份喎？ 1939喎，等等先。 戰前啦。 差唔多。 如果我同你講中國新中國開始，你係咩年代啊？ 新中國，哇！你真係突然之間考起我添。新中國係咪新中國建設係咪孫中山啊？ 啊，都 OK 啦，一個咁 二幾噶咯， 尾有毛澤東就冇新中國 ，OK， 係啦，二幾噶， 咁毛生嗰個咧， 共產黨都係2829噶， 佢黨成立就二幾，係 三啊，我唔記得 咗，你自己睇啊，你即係計翻啦，咁你即係計翻咧就係、是、其實如果你 我哋講新中國係成立啊， 係啊， 我成立咁嘅咁嘅四九啦，我哋咁略考起我，所以因為點解咧，我冇記錯啊，你係咪啊？因為如果你話三九年咧，三九年歐洲嗰邊咧就啱啱差唔多開始戰爭㗎啦，即係已經 都未 已經係德國食緊捷克嗰段時期啦，40就開始軍倫敦㗎啦，咁三九 40年打到中間添啦， 係啦，日本就已經蠢蠢欲動緊㗎啦，所以就但係你一定你嗰下喺中國死啦，我要跳翻時間， 你即係49年中國啱啱成立啦，新中國成立啦，咁但係你諗下，如果傅高義當其時1930年出世咧，你發覺其實佢成長年期咧係食正中國嘅崛起嘅。其實傅高義本身佢自己當然是一個好聰明嘅人啦，佢亦都係一個好勁嘅語言天才啦，因為佢一開始就已經喺一間好出名嘅讀書啦，咁就即係佢一開始已經係喺 Yale 嗰度畢業佢唔係，佢喺 Ohio 度畢業，但係佢第一間任教嘅書就已經喺 Yale， 即係喺耶魯度教書，之後就去咗哈佛。咁但係好特別嘅，你去哈佛讀書，你梗係揀 topic 嚟讀㗎啦，你唔會話我讀曬通識咁樣㗎嘛。咁佢哋咧傅高義咧好奇怪，當個年期啱啱二戰末年，大家仲講緊經濟，講緊社科都講好多 abstract 嘅都。傅高義好睇準個局勢，佢就揀咗兩個地區嚟讀。佢先去咗日本學日文，然後再去咗中國學中文。咁去到最後年期咧，其實佢陪住中國一齊成長。基本上中國到而家為止發展到邊咧，傅高義就基本上都係每一個年期都仲喺度參與緊。因此咧，其實佢係美國入面最所謂最資深嘅漢學家。因為而家所謂即係美國嘅漢學家 ，let's say 都係唔好講，因為我暑期應該會見到佢。即係美國有好多喺即係美國。所謂美國國會 library 做嘅所謂中國專家啦，咁你知 你知香港嘅立法會 library 係冇嘢㗎嘛。你有冇去過香港立法會 library 呀？ 冇。 你去下你就知道香港立法會嘅 library 呢係冇 librarian 嘅。或者個 librarian 係個 set 嚟嘅，基本上真係攞嚟借下文件啊，叫你小心唔好亂跑嗰啲嘅啫，即係你唔好入邊搞嘢咁樣嗰啲，即係呢啲人嚟嘅。但係美國國會咧真係有嗰啲 Senate librarian 嘅，即係所謂參議院圖書館、參議院圖書館嘅 librarian。咁嗰啲 librarian 做咩嘅呢？就分開唔同嘅 section。咁如果有一日有個 Senate， 哎喂，我想中國突然間有個問題我唔識，咁我打俾邊個呢？你有黨籍嘅，或者你個黨好強嘅，你打俾黨嘅顧問。白宮嘅打俾白宮幕僚，但係如果你只不過一個 Senate， 但係你想搵啲學術少少嘅意見，你打俾圖書館館長。咁 which 呢其實就有幾個圖書館館長呢而家做緊嘅啦，都係一啲所謂嘅漢學家，咁但係相當年青嘅，咁當然冇話佢差啦，咁佢都有自己對於中國嘅一度睇法啦，咁但係好多呢都係睇傅高爾大。咁因為傅高爾係第一批真係見到中國同日本崛起，佢就去咗研究東亞嘅地方，包括傅高爾呢係去咗日本學咗兩年日文，寫咗一本日本書叫做 Japanese No. 1。係啦，跟住然後就係 Lessons for America， 就希望美國學習嘅地方。當其時就係佢去話俾美國聽日本有幾好。而呢本書呢係其中一個日本簽廣場協議嘅死因嚟。因為 Japan as number one 呢個字呢係好令到每一個美國人所感冒。你諗下，我砌贏你個國家，你又輸鬼咗俾我，你無端同我講你係 number one。 而最重要係咩？傅高爾係引用咗幾個 measurement 係同你講話，日本喺好多情況底下已經 suppress 咗美國，其中一樣嘢係 GDP per people 或者係 GDP per capita。 係咁呢樣嘢係令到美國人想飲，即係想死㗎嘛，大佬喂。我哋嗱，你一個日本咁鬥緊嘅國家，你同我鬥整體 GDP， 美國可以贏你。你同我講每個人都贏我，但係明明我就抌咗兩粒蛋過嚟俾你度，你每個人俾你贏我，你算點係咪？咁that's why 咧，其實傅高爾寫完呢本書之後冇幾耐咧，日本就即刻簽廣場協議啦。啊，咁啊，當然啦，佢當其時咧，其實好抵死嘅。傅高爾咧寫呢本日本 as number one 嘅書咧，唔係諗住俾日本，即係唔係話俾美國聽日本幾勁，佢係想即係揭示翻美國一啲自己本土問題。咁當然美國係唔受教啦。咁最後咧，傅高爾都冇研究日本，走咗去研究中國。其實佢一直都係雙重研究嘅。咁啊，另外呢個係講下 Glossip 噶。傅高爾去到最後去，你知唔知去邊啊？ 唔知。 香港中文大學。 OK。 係啊，而家你喺 USC 某啲雜誌，你會見到即係某啲大位會見到佢嘅名字喺度嘅。佢名號而家仲喺呢個 USC 係咩呢？大學嘅中國研究中心。係啦，咁就有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下個禮拜二我都會喺上面，因為佢哋請咗《環球時報》嘅總編過嚟講咩叫新媒體，即係好奇怪。不by Glossip and Glossip 啦，《環球時報》嘅總編過，你知唔知邊畢業噶？ 中大 浸會大學， 被逼 係咪先？即係香港至多騎呢人㗎啦，係啊。咁所以咧，成日都講我呢個就係都講笑，即係你傅高爾喺香港啦。咁啊，當其時其實如果你真係想講咩叫中國研究嘅一手啊，呢個好 gossip 嚟嘅，但係好呢個都幾 interesting。就係當其時傳說中咧，香港回歸之後咧，係有兩條直線咧。翻中南海嘅，你估下兩條直線喺邊？ 唔知嗱，唔識估 嘅。如果你大家估咧，一提嘅西環，一條梗係中環啦。當其時正中喺中環嘅時候，但係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聽個小即係傳言出嚟嘅，即係中南海有兩條直線由香港駁上去，一條中大，一條港大。咁因為中大係啦，有另一位教授啦，姓黃嘅。咁啊，師傅個師傅嚟嘅，咁佢出咗本書嘅，叫做叫咩國家實力啊，即係講乜嘢叫做國家嘅 capacity。 OK， 咁佢就係幫呢、這個即係幫中國去量度國家實力嘅。咁亦都係講一啲好左派思想啊，點樣可以鞏固翻自己權力，促進翻改革。咁係一個超左嘅，咁有個花名叫四大左王之一。 哦 ，OK， 姓黃嘅，你自己揾下啦。仲教書嘅， 係啦 ，OK， 我哋中大揾到佢啦。第二個所謂第二條直線係咩呢？就係即係 Kong U 呢個講得出㗎，因為呢個係亞洲研究中心。我冇證實㗎，咁但係咁講啦，就係金陽咁啊，另一位研究員咁亦都係一個超左嘅人。咁啊，即係所謂左係一啲愛國情操好高尚， 但係同一時間佢係即係堅持國家權力核心要不係好穩定嘅情況底下點樣促進改革。 嗯。 咁啊，金陽同埋阿黃老師咧都係我陣啲噏咗名咗啲。阿黃老師咧都被傳為咧係有兩條直線咧係當其時打翻俾阿江主席啊，同埋阿習主席啊，同埋有習主席未必啦嚇。係、嗯、啊，即係咁啊，打翻曬俾佢哋上去。 嗯。 咁啊，亞洲研究中心喺美抗議嗰個已經好似降格變翻做計劃㗎啦。咁、 okay. 啊，因為已經好似慢慢飛歐。咁啊，中大又唔係喎，中大又好得意喎，中大有兩個，頭先講就一個係中大正正係啦，但中大正正係教書噶嘛、嗯，另一個好特別嗰個咧就叫做即係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係 就頭先所講嘅 USC， 即係富高爾臨尾落嚟嗰度，嗱、嗯、有個傳聞啊，有個傳聞啫，到而家為止未證實嘅。當其時中國服務中心呢其實就是一個傳說中所謂英國佬去了解中國裏面最重要的一個think tank and center， 基本上所有一些記者交流中國專家都在那裡，當中包括傅高爾，當中包括剛才的黃老師和等等一當的專家。那傳說呢在97的時候呢有幾箱文件呢在、就是、政府總部搬走抬回英國的，另外有幾箱咧，係喺呢個 centre 入邊託走嘅。 哦。 咁所以咧，就係、是、如果大家啊，如果有幸啊，可以去到中國，或者去中國，去到中大參觀一下個中國服務研究中心啊，刮一下佢啲圖書資料，嚟睇下會唔會揾翻啲當年啊，即係英國情報人員留翻少少嘅嘢出嚟。 嗯。 咁啊，即係閒話講到呢度啦，雖然我講咗成十五分鐘閒話。 O、嗯、K。okay. 我哋好神秘之嘢啊。 係啊。 我哋講到而家未講退休金。 知有事。 系咪先？系要咁样噶嘛？神秘之夜开到第十节都未讲到 Hilda 噶嘛？我哋系啊，咁啊，讲翻呢个先啦。咁、嗯、啊，大家你即系讲翻 back 翻去，最后就讲翻傅高义啦。傅高义就系讲嗰本书啊，《Japan is Number One》。 嗯， 嗱，佢本书咧其实就唔系写俾即系日本人赞颂佢嘅，主要系写俾美国人。咁但系嗰本书入边咧有几个 key factor 咧，佢系好特登去 point out 咗出嚟嘅。咁啊，傅高义啦，当其时咧。佢噏咗幾個句子，嗱，第一樣嘢咧，佢就講咗好多經濟嘅數據啦、個人嘅身份啦、文化等等，咁但係呢啲唔重要嘅、 嗯， 因為好多時候喺社會科學嘅研究亦好，喺好多嘅科學研究都好咧，你好難排除同佢講咧，就話日本人咧係真係靚仔過美國人嘅，隻手指幼啲，所以轉粒螺絲快啲咁樣，你好難講呢啲嘢，即係可能係咁，但係都好難去真係 justify 到啦。咁、 嗯、 但係有一樣嘢咧，咁係啲科學性嘅嘢嚟嘅，一啲制度上嘅嘢咧，你係見到有即係有一個好重要嘅理解嘅，即係例如呢啲，譬如 let's say 咩咧，就係有一個講法啦，就係、是。傅高義去講民主制度嘅時候咧，佢去理解日本嘅民主制度同美國嘅民主制度咧，係完全有唔同嘅了解嘅。咁、 嗯、 喺制度上嘅分野咧，就驗證出咧就係、是、日本嗰個唔同嘅講法。嗱、嗯，嗱呢、這個你一間我哋可以再睇翻其他書去睇下印證翻傅高義嘅講法啦。咁傅高義嘅原句咧，佢就咁講嘅。If the term democracy is used to signify the expression of diverse interest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satisfy these interests, it would be argued that Japan is now more effective democracy than America. 咁全句嘅意思係咩呢？就係話如果民主呢係呢個理解呀，係作為去講緊一個去彰顯不同利益不同政治嘅不同政治嘅目標，同埋去彰顯政府去 fulfill 呢啲利益嘅能力嚟講咧，咁日本咧係一個比美國更加之有效民主嘅地區。 嗯， 嗱咁呢個講法咧interesting 嘅，佢其實件事咧。本身傅高義係想講，當其時美國立立亂，你係自己打自己啦。呢樣嘢同而家香港好鬼相似，即係死咗講講下，會唔會啲人以為我普保王？不過 anyway 啦，咁就講到咧，日本係唔係㗎？日本咧佢有好多唔同 parties， 但係嗰啲 parties 咧都會好互相幫助大家。咁因此咧，其實日本咧係一個好好嘅地區，咁啊一個民主制度非常之好，因為大家冇乜爭拗，咁、而且咧就會好好發展。嗱，咁呢個咧就係傅高義去睇 Japan is Number One 嘅地方。咁但係都頭先咁講啦，因為傅高義去寫呢本書嘅時候咧，佢唔係話俾人哋聽日本有幾好嘅，佢、主要嘅理解就係佢用日本作為一個鏡子去話俾人哋聽即係美國有幾差。咁所以咧。 你不能夠即係 take it 佢做一個好即係日本民主嘅真相，你只能夠讀佢一個片面啦。咁一間我哋要講另一本書，講佢嘅真相係乜嘢？咁佢啊，我應該點樣啊？佢啱啊，都啱啊。如果我喺呢度落一落咧，你都可以講翻，就係傅高義點樣表達咗佢自己？其實佢唔係講緊日本嘅真相咧，佢有講過最後一句，佢就話 ：The Japanese have achieved success at a considerable price, the price of strong pressure towards conformities and consensus.Sometim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divergents, the oppositions, the little man, and the outsiders. 咁嘅意思係咩呢？就係話最後傅高義有講嘅，就係日本去攞到今時今日嘅成就呢，係俾出一個好沉重嘅代價，或者一個巨大嘅代價。呢、這個巨大嘅代價呢，係覺得係包括係影響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去聯結咗一個國家嘅整體，一個共識。甚至乎為咗要尋求呢個整體及共識呢，佢係犧牲咗一啲反對派、小人物同埋外來人。嗱，呢一個呢其實就係傅高義佢頭先之前嗰句所講啊，日本嘅民主制度底下係非常之 effective。咁下面就答咗呢句咁嘅嘢出嚟喎。咁其實背後嘅意思係咩呢？咁我就即係笠咗一本好奇怪嘅書啦。呢本書呢，我係要喺啲圖書館館底先抄到嘅，因為呢本唔係書嚟。呢本好抵死，呢本呢，哇呢本，哇呢、這個，哦呢、這個呃飯食嘅原來係，哦，哇我以為呢個乜鬼嘢嚟嘅添，嗱呢本嘢就咁嘅，即係呢本嘢呢就係1985年一個即係一個好似係咪喺，係啦，一個喺 Buffalo 水牛城紐約州大學嘅 PhD thesis， 即係一個博士論文。咁啊，寫日本嘅國家問題係啦，即係講日本嘅 ，sorry， 日本嘅工業問題。咁啊，哇，睇本嘢好似好勁咁樣啦，跟住頂寫嗰個一睇就知啦 ，Mitsutani Toshio， 一定係日本人啦。日本人寫翻日本嘢，咁基本上連個博士都唔能夠改，即係你啲博士嗰啲 examiner 都唔能夠改你資料啦。係啦，你引用翻日文，我識鬼睇咩？我原來即係我終於明啦，成本書係呃飯食嘅真係。咁啊，唔緊要啦，咁咪佢都85年攞 PhD。今年都差唔多退休啦，即係卅幾四十歲，我應該60零啦，差唔多咁啊。咁你退休我鬧你好正常啫，係咪 ？OK， 係咪？咁啊呢個退休人士咧，咁佢啊寫咗個 PhD thesis， 咁啊其實佢本嘢咧係好值得睇嘅，咁但係就好多都好 business， 咁但係咧有幾個 chapter 咧就同我好有關係嘅，我好想睇嘅，咁啊就主要咧係講日本嘅 policy and portfolio。嗱 industrial portfolio 咧呢個字咧其實係一個我都係睇咗一啲書我先知，原來 industrial portfolio 嘅意industry portfolio 意思咧就係嗰、那個工業分佈啊，即係做車就 10%， 做重工有 10%， 做乜乜有 10% 呢個 portfolio。咁我本身唔知，咁但係咧，佢呢本書入邊咧係其中有一個 chapter 咧係解釋咗日本政府同埋呢個 industry portfolio 之間嘅關係。咁呢一度咧係成段嘢係寫得好清楚。頭先傅高義佢講一啲欲言又止嘅民主制度係啲乜嘢事嚟嘅？咁當其時時為幾多年呢？就係講緊1955年至到1980年代，即係日本喺25年嚟最黃金嘅前期，真係好前期啦。1955年知唔知咩年代嚟嘅？即係差不多係 1955年開始緊，係咪打完啊？打完 啱啱好打完啦， 打完啦， 係啦，咁啊啱啱好打完仗嘅、啊，咁基本上日本你知唔知日本打完仗大概咩樣嘅咧？ 哇，唔知喎、啊。散晒囉，總之乜鬼都散晒囉。 日本打完仗咁梗係散晒啦，咁呢個正常嘅。因為日本打完仗呢，其實如果大家好出名有記得幾個事實嘅、就係轟炸東京啦，咁、即係你成日嗰陣時都話㗎，德軍轟炸倫敦㗎嘛，炸到佢乜都冇㗎嘛，你睇返啲相，佢啲轟炸倫敦叫乜都冇，轟炸東京嗰啲叫咩？嗰啲夷為平地嚟㗎嘛， 冇咗囉，係冇咗， 東京係直頭唔見咗㗎嗰陣時係。咁所以1955年嘅日本咧係一個完全唔係百廢待興、百廢未興嘅成年代嚟嘅、基本上係兩三個死城，東京跟住廣島跟住長崎呢啲兩個就大粒蛋啦，嗰、那個就長崎俾人燒啦。咁啊，所以咧就日本當其時嘅經濟好差嘅。咁同埋日本當其時有幾個好大嘅問題。第一，嚴重缺乏天然資源。 尤其是在軍國主義的期間，它有很多的日本歷史，有很多日本的戰機啊、鋼鐵啊，那些呢用完，或者很多呢都要靠外來支持，或者個開發能力呢基本上已經開發到盡了，因為已經拿去做軍產，但是做軍產之後呢學風起了最後一句，即是它整了一架很快的飛機，但是沒有一架回到來，咁你跌啲鐵都唔係跌落去日本本土嘅，咁直頭冇埋啦。第二樣嘢，人才唔夠，尤其是一啲勞動力人才，男性人才完全冇乜嘅，好多因為軍事問題。咁喺一個冇資源嘅情況底下，冇人才、冇資源，仲要係咩呢？冇地。咁基本上你任何情況咁睇，你作為當其時55年嘅美國佬咧，你一定係會笑呢個國家嘅，你仲唔俾我打殘，係咪先？咁一定係殘嘅喎。咁但係咧喺呢本書入邊咧就講咗好多日本當其時嗰個國家嘅實力。咁就係透過唔同嘅方法，尤其是透過 industrial portfolio。咁呢、這個呢、這個字啊，就係、是、純粹係話一個即係、就是、industry 嘅分佈啦，同埋有另一個國家主體嘅配合。咁、那個主體個名咧，我冇記錯咧，就叫 MID， 即係 Ministry of 啊唔係啊，嗰、那個唔係 MID， 嗰、那個首先係 Industrial Rationalization Council 啊，即係首先係 IRC 先嘅，之後先會有啲 ministry 出現嘅。咁、但係類似都係呢一啲 department 啦。總之又係一啲政府嘅部門去規管住好多唔同嘅工業條件，咁去發展佢哋，而且佢哋嗰種規管嘅情況咧，係可以點樣做呢？嗱，有一段咧，我唔知我插唔插得翻俾你，不過有一段就好 interesting 啊！你如果聽到係咁揭書聲，你就知我而家喺度係咁插揾嘢。咁啊，中間咧，揾到啦。咁啊，就係呢一度，就係講緊日本呢一啲咁樣嘅 department 咧，係做咗啲乜嘢？嗱，佢有幾樣嘢係做得好清楚嘅。嗱，第一樣嘢，佢就係集中處理咗一個 resources。嗱，因為你要見到啦，即係工業生產條件啊，即使你係30重工，你係汽車業嘅 Toyota 等等呢一堆咁樣嘅公司都好咧，你有好多原材料咧，其實係需要中央分配。 係啊， 嗱，以前咧就唔使嘅，尤其是香港。OK， 你見到香港就係噶啦，香港整間廠出嚟製衣業，咁我香港政府唔鬼理你噶嘛，你咪買塊布翻嚟做 sourcing， 做 purchasing， 整完 product 出咁樣咯。但係日本咧，佢作為重工業咧，有啲嘢好大問題。我整一個鐵路出嚟，我整一啲重工業出嚟，我用嘅鐵係非常之多嘅，我用嘅原材料非常之大嘅，我用嘅石化嗰啲嘢咧，基本上係一嚿好大嚿嘅嘢出嚟嘅。私人公司喺一個冇地、冇人才、冇資源嘅情況底下咧，基本上係唔會同你去投資呢樣嘢。但係好神奇，因為30重工嗱，當其時 Toyota 已經出現咗㗎啦。其實因為當其時軍事科技情況底下咧，佢造就咗一班工業天才喺度，一班工業嘅奇才喺度，但係就擺到明咧係軍用，即戰爭時期之後咧，呢班人才即係巧婦難為無米炊。咁日本政府當其時就做咗啲乜嘢咧？就係同外國簽約一啲長期嘅合約，例如鐵啦、petroleum product 啦、petrochemistry 啦，係買咗一大堆呢啲 product 出嚟，然後分俾呢啲咁樣嘅地方。如果你今時今日睇，你好似覺得好正常啊，即係呢啲咪典型嘅官商勾結啫，好正常啊。香港有啲咩做唔到嘅 嘢？而家都係咁啦。 咁啊，呢個真係 exactly 一個官商勾結嚟嘅。你諗下，政府出面出錢同你買長期嘅鋼鐵，即係 exactly 我買咗長期合約翻嚟，然後分翻俾國家嘅一啲大嘅商家。exactly 嗰個兩個問題。嗱，第一個問題，嗰嚿錢啊，或者嗰個本身嘅大訂單啊，中央統籌嗰個系統啊，公堂、私堂邊個揾邊個代表咧，冇人知。OK， 而當其時咧，日本政府同你講，我攬上身。OK， 第二樣嘢就係分俾邊個國家，或者分俾乜嘢 industry。嗱，呢樣嘢好神奇嘅。當其時日本你都知，戰後之後大家會經歷咗冷戰啦，我哋有資本主義陣營，有社會主義陣營，或者叫做計劃經濟陣營。日本嘅工業呢 exactly 就係計劃經濟底下產生嘅物品嚟嘅。但佢計劃經濟底下產生嘅樣嘢呢，就唔係好似人哋所講話我 plan 咗你要有3個掃把、4隻鞋嗰隻，而係佢調返轉，就係我買咗一大堆原材料返嚟嘅時候，然後政府係用佢嘅公權力 去 pick winners。 嗱，所以點解頭先傅高義去到最後講咧，就話佢犧牲咗一啲所謂嘅意見分子啦、outsiders 啦、小人物啦，就是、因為嗰個年代中小企你企唔住嘅，你中小企你不如你辭職你去 Toyota 翻工啦，就係、是、政府話同你講嘅就係、是、我批鋼鐵，我最大 lock 我俾咗 Toyota， 我批任何嘢我全部最大 lock 嘅俾曬呢啲大公司。咁啊，版嘅嗰啲啊 patents 啊嗰啲又係，咁所以你發覺呢一堆嘢咧，就係、是、政府係做咗兩重嘅計劃經濟，包括佢係幫佢計劃入口原材料，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幫佢計劃地分配材料俾呢一啲咁樣嘅國家，咁 that's why 先做咗而家嘅嘢。咁當然第二個即係最重要嘅嘢啦，即、就、係、是、human resources 啦，咁即係好嘅，即係日本當其時咧，佢係逼翻啲女士出嚟翻工嘅。O K， 咁啊即係，哎你即係港女啊翻工啊，但係而家唔好啊，而家我冇記錯啊，日本女士好少翻工嘅。我嗰次去日本旅行，我識啲日本朋友佢同我講喎，即係佢話原來溝日本妹幾好， 拍戲多咯。 買啫，學高生產力嗰個，百幾套嘅一年。唔係咁，你諗下啦，即係佢我聽翻啲好少，即係講翻無聊講法啦，就係、是、以前日本嘅女士咧好刻苦耐勞嘅，但係今時今日原來唔係嘅，即係原來今時今日咧日本嘅女士 expect 你養嘅，咁但係咁結咗婚係等你養啫。嗱，結婚之前咧我。聽好多日本嘅男士都講嘅，係個女士會唔係 AA 制嘅，佢會請你食飯嘅。 嗯， 即係你溝女係唔可以爭飯食嘅。 嗯， 即係你約佢任何餐廳，咁女孩子會俾錢啦，買嘢女仔會俾嘢你啦，就好爽嘅，超爽嘅年代。OK。 嗯。 但結咗婚之後，你啲錢就要分俾佢。 哦。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齋溝就得㗎啦。 冇錯。 好賤啊！個。 OK 啦， 咁啊，另外 natural resources 講咗啦 ，human resources 講咗啦 ，industrial location 呢個香港一樣科學園嘅嘢嚟嘅啫。 咁啊，到我講啦，就係、是、話，即係你講曬日本初頭啦，即係我補充多少少嘅就係佢嗰個 planned economy 就係 planned economy 就係話咩咧？成個 planning 就係話係佢唔係 plan 我就係話最終個 outcome 嘅結果，而佢 plan 我個源頭啊，個源頭個 source 嘅意思就係話佢個 resource 嘅。個 resources 嘅 allocation 啊，即係個點樣去分配，即係呢樣嘢係我諗咁樣講，日本人喺戰前又好，戰爭時期又好，直至到去戰後喺七十八十年代都好，佢哋好識得去計數嘅，就係計呢條數。係咁好啦，發展到落去嘅就係話，即係我諗幾件事咧，即係跟住就可以講 back to 翻講 Toyota 嘅啦。 嚇 幾件事係。 唔緊要，我哋有十節嘅，你繼續啊。 成個大勢嘅原因咧，就會導致到佢點解話，即係個 Toyota 會，即係或者好多日本嘅 branding 都會咁啦。當然我哋都知道九十年代就係日本嘅經濟爆煲啦， 個 bubbles around 係九三年開始啦。咁但係其實好長嘅，好長嘅原因係咩咧？第叫做一個小小嘅插多一刀嘅就係九五年嘅阪神大地震，係令到佢真係都幾。嗰、那個跟住佢震完都唔發覺咧，開頭大家都覺得震完係冇嘢嘅，但係震完之後好唔好彩地同一時間就係咩咧？第一節我哋提過亞洲四小龍依四個名啦，南韓、台灣、新加坡、日本， 係咩？ 哇！ 香港唔係 啊，唔係喎 ，sorry， 香港、台灣、日本同埋新加坡， 冇日本㗎， 冇日本咩？ 四小龍 係啊，係南韓喎，死啦，俾我噏錯。咁咧，但係個問題係咩咧？九七大家都知啦，就係、是、嘣一聲冧咗之後，成個金融風暴嚟啦。咁真真正正其實嗰一刀插得最緊要嘅就係咩咧？就其實係成個金融風暴。咁以至到咩就係、是、話，即係日本嗰四五年嚟個經濟個 bubbles 爆得最轟烈嘅咧，就其實 around 係呢段時期嘅。咁、去到個位就點解會好多好多嗱？我哋頭先所講嘅樣嘢就係其實好多日本人叻嘅之處就係咩咧？開頭佢仲係佢好識減省個成本，減省個成本開始佢就減省個成本，因為佢主要都係以工業去做一個出口，咁當然佢一定要節省個成本啦。但係國內 工業係做 gap 噶嘛？ 係啦，問題係去到八十年代開始，或者甚至去到九十年代，就係、是、國內嗰個生產成本上漲得好緊要嘅關係，不論個地價、人工，咁所以就開始外判。你見到有東南亞線啦，亦都有慢慢嘅中國線啦，即係個生產線移曬開去啦。OK， 咁。但係好可惜嘅就話去到即係 過完個爆煲之後，即係所謂一個金融風暴，跟住亞洲金融危機嚟到嘅時候，個生產線嘅向外流，但係佢哋控制唔到一樣嘢，就係佢哋嗰個技術，亦都同一時間外流咗。而外流咗其實最大嘅影響性係一個國家嘅，因為佢哋你又唔可以話佢哋行錯，即係唔可以話成個政府行錯一條路，就係話。之前佢哋一定要必須地降低個生產成本，所以要將成條嘅工廠線嘅流水作業式嘅工廠線移去其他國家。但係同一時間佢哋防備唔到嘅就係話個技術嘅外流，而佢哋亦都冇估計到嘅就係話即係呢個 差得咁快， 時移世易啦，就係2001、2002開始，亦都慢慢地中國真係個經濟。個實力開始強啦，因為佢係咁接，佢係接訂單嚟做嘅啫。我唔理我賺你一毫子都好，總之我夠人多就得㗎啦。 我接過1000萬嘅訂單，我咁咪賺100萬啦。 而亦都就係話個技術嘅流向嘅關係，令到佢個 OK 人哋你抄 copy 咗人哋個技術，或者改善咗少少人嘅技術，然之後令發覺佢哋生產出嚟嘅 product 係更加比你平，咁呢個就好大嘅打擊啦。所以點解即一路都講嘅話，點解日本個經濟爆煲之後，成個十幾年嘅迷思都走唔出去嘅一個幾主要嘅原因？ 呢個我知你啱啱會 tag 落去下一間公司，咁但係 tag 落去下一間公司嘅時候咧，你講開呢個 point 咧，exactly 就係我想講嘅嘢。嗱，你頭先我哋頭先講八十年代嘅日本啦，你頭先講係90年代日本啦，90年代已經面對住一個全球化問題噶嘛。但係80年代日本頭先係講緊日本政府 plan the economy 底下，佢幫咗佢好多嘅。你諗下嗱，你唔好再擺個時間喺90年代先，因為你會睇曬成個亞洲，你淨係睇翻日本。當其時日本佢要百廢待興嘅時候，就用咗好多優惠政策俾咗呢幾間公司。但係去到最後咧，就係佢有一啲政策咧，你發覺係好離譜嘅。包括係咩咧？R&D 咧，政府係 subsidize 30%嘅，即係你每研發一隻產品，有30%嘅研發科技嘅錢咧，係政府俾你。就所以去到最後咧，就是、你會主動咧去研發新 product。Sony 咪就咁咯，係一隻 Walkman 啊咁嘅。當然 Walkman 已經係後期啦，但 Walkman 之前啦，電飯煲啊咁嗰啲咪就咁樣嚟嘅咯。咁第二樣嘢啦，就係、是、所謂一啲叫做monopolize exemption 啊。其實喺日本咧，好早就已經有反壟斷法嘅。咁但係日本呢係喺80年代開頭啊，去到即係80年代前前後後啊，為咗要 pick winners 啊，去令到呢幾個 industry 入面有龍頭出現咗要贏，佢係令到呢啲國即係呢啲咁樣嘅公司呢係 exempt 咗話係不受反壟斷法所保障，所規管。咁所以呢就係呢啲公司呢係可以完全壟斷咗一部分嘅 market 嘅 ，let's say 日車啦。電器啦，咁一啲咁嘅嘢啦，唔俾其他人市場介入啦，做大個餅佢 R&D 又平啲啦。嗱，咁呢堆嘢咧就喺80年代醖釀咗一堆咁嘅嘢。嗱，博到去你頭先嘅古仔咧，就去到90年代。嗱，因為你自從廣場協議簽完之後，你呢堆嘢唔能夠生存噶嘛。我當 R&D 政府濕嘅話，我仲可以攝喺度。OK。壟斷法其實壟唔壟斷冇所謂啦嘛，因為佢而家個市場已經唔夠食噶啦嘛。 係啦。 因為啲嘢貴咗啊。咁雖然人工都貴咗，咁但係你起碼要出口㗎嘛，你要將成條生產線搬埋出去，咁 that's why 就駁返落去你頭先個故仔，就係將啲嘢抌咗出去嘅時候，其實佢已經係第一個 barrier 已經冇咗啦，就係冇咗政府當其時嗰個反壟斷法嘅保障，保障咗佢自己可以喺個龍頭嘅地位。at least 有個法律保證地位，咁之前嗰啲什麼計劃經濟啊、統一買賣啊，喂嗰、那個係救急措施嚟啫嘛。當你個地區已經有成熟發展嘅蘇城嘅時候，你嗰啲鋼鐵期貨其實唔使政府幫你買，你自己買都足夠㗎啦。咁所以其實你諗下，面對住全球化嘅衝擊，日本當其時去到你頭先所講嘅九十年代，即係亞洲四小龍嘅年代咧，其實佢係冇乜法律保障。佢贏係贏咩咧？First hand advantage 就係我早跑你嘅科技幾十年，咁我個電飯煲勁過你嘅瓦煲幾十年，咁我就用呢一個方法嚟食住你。That's why 日本當其實食住四小龍，四小龍再食住其他地方。咁呢個方法去做。咁但係你我知你啱會聽佢另一間公司啦。其實如果咧你聽佢嗰間公司，我唔知你而家你噏曬你啲咩，噏曬啲就可以 check 落去嗰度啦。 講多少少啦，就係因為咁嘅緣故嘅關係啦，你會見到好多問題嘅出現啦，亦都某程度上其實係減省成本嘅。OK， 而同一時間就係話，去到2000年嘅時候，好唔好彩地一個就係中國嘅崛起啦，另外一個就係去到2003、2004你當呢 around 呢時期啦，南韓經過 又係金融風暴之後啦，即係亞洲金融危機啦，去問咗呢個國際 IMF 度借完錢，好啦，2000年可以還得翻曬俾佢啦。 係， 跟住咧，其實南韓咧行翻同一個日本嘅策略嘅，有機會再講南韓，即係好簡單嘅就係、 唔會講南韓嘅，我哋呢個堅決反對星星嘅。好正正正 Sam 總之一句講曬，你當日本支持好多間企業喺個政府嘅背後，南韓淨係支持一間就係、Samsung。 你調轉咗，調轉咗。 哦、okay ， 如果你睇翻史實，你就知唔係南韓政府支持 Samsung。 是 Samsung 本身就是政府。 OK,sorry, 是不是如果你睇返我下次叫个嘉宾又好叫啲朋友仔上嚟讲下，因为佢会熟啲。 咁 叫 Steve 上嚟咪得，即係佢讲返韩国嘅字，即係 Samsung 本身就是政府嚟。 咁擒埋上嚟之后呢，你就见到其实喔、已经冇退路啦，就係话返去个无论个汽车市场有好所有嘢食。咁而个汽车市场头先亦都讲过啦，当然就係咁啱嗰个成个金融危机嘅关系啦。咁但係点解我哋话个 brand 好多时去唔到咧？呢、這個關乎於幾樣嘢嘅，就係話賣已經賣唔到啦。 係 OK， 再加上本身嘅經濟爆煲， 係 成個 market 個市場差唔多萎縮得太緊要，因為附近嘅幾個國家亦都擒咗上嚟。好啦，即係再唔會太過用你嘅外來嘅進口車。 嗯、 再嚟到最後一步嘅就係、連因為本身佢內部嘅金融有問題。個借貸有問題，影響到佢公司個嗰、那個嘅發展， 嗯， 同埋喺過埋90年代之後，你會見到一件事嘅就係個日元匯價從此地由低 OK 彈咗上去， 係 即係一路 係，事實上 一路慢慢 係所謂消失的廿年嘅頭十年嘅原因嚟嘅， 係啦， 後十年就另一個原因嚟嘅。 咁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去到咁多位，點解會翻轉頭就話？即係我哋會睇到，喂，好少會聽到 Toyota 呢啲近啲五六年先至會出事嘅，其實係積累咗之前實在太多太多，無論係內部嘅環境或者外在嘅環境而影響。 唔係呢個可以講下喎，嗱有一本書我唔講個作者名先，因為都要講啦、即係之後我都會講過呢本書。喂，佢咧，如果你想講咧，啲嘢外放咗之後咧，究竟佢嗰個嘅質素爭幾遠咧？你係可以由呢一個講下喎。嗱，呢一個咧就好搞笑嘅。我唔透露个作者啦，咁啊呢本书呢佢喺呢一度就咁讲嘅，係啦 ,ok, 唔讲呢度唔啱啦，大学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后进入神户钢制厂，一入公司我便派到纽约事务所作为培训，咁啊呢个好明显一个日本人啦 ,ok, 咁啊去咗 New York 喇，去 New York 做咩呢？我刚到纽约时曾經參觀過美國一間大鋼鐵公司的製造過程，我被那間公司裝亂嚇了一跳，零件片散落地，搞不清楚是哪個還是哪個，可是工作人員好像也一點不在意。如果在日本事情就大條了，再小的零件就算翻天都要搜得出來，因為有零件跌在地上就表示有某台生產或者某台產品咧少了個部件，嗱呢一個咧就係 exactly 講緊咧啲鋼鐵廠咧，嗱由日本廠變到 New York 廠咧，你就知道個分別喺邊度啦。咁個作者就係安培俊三，係啊，咁你啱先講呢本嘢啦，咁啊 錯啦，呢本嘢係啦，呢本嘢就叫講。咁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我下次翻嚟就話。攞多少少作比較啦， 係啊，攞少 攞一間公司作比較，好， 啊、 下次翻嚟再講個。 大家好，我係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